第57集。 你的稿子都是我给你改的。 梅雨琛轻哼了一声。 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 赵姐告诉你的吗？ 你当我傻吗？赵林根本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，他怎么可能提出那种直击要害的意见？ 哦， 还有，你看看你添加批注的时间，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会在半夜三点还在给我改稿？ 之前白思君为了不暴露自己，刻意没有登录 Word 账号，就是怕添加批注的时候会显示用户名，但他还是忽略了时间的问题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梅雨辰竟然还会关注这种细节。就如梅雨辰所说，除了他以外，不会再有人这么细心又拼命的给梅雨辰改稿了。白思君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，晃了晃梅雨琛的手。 那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？刚才那个相亲真是我妈诓我去的。 还未等梅雨琛回话，电梯抵达楼层，厚重的金属门朝两侧打开，铺着地毯的走廊随之出现在眼前。眼前的走廊很长，白思君还在心里琢磨走完这条走廊能不能把梅大猫哄好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牵着梅雨琛的手突然感受到了紧握的力量。白思君一愣，刚才他牵梅雨琛时，梅雨琛一直是被动的让他牵着，但是现在梅雨琛却主动握紧了他。 走了。 梅雨琛目视前方，虽然还微微皱着眉头，但语气却恢复了平日里的淡然。白思君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嘴角，任由梅雨琛牵着他往房间的方向走去。一进房间，白思君就被梅雨琛狠狠地压在了门板上，他下意识地扬起了下巴，准备迎接梅雨琛的亲吻。然而让他尴尬的是，梅雨琛压根就没看他，而是埋着脑袋不知道在他手上捣鼓着什么。一会儿后，梅雨琛松开了他，颇为满意地看着他的手。 好了。 白思君不明所以地抬起手来，只见他的无名指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大小适中的银色戒指。 这是 梅雨琛一边掏出另一个同款戒指给自己戴上，一边垂着眼眸说道。 你不知道那天早上醒来我有多生气，我甚至想买根铁链把你捆在我身边，让你哪儿也去不了。 白思君哑然。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，你本来就是一个惯犯，三番五次骗我，所以我决定不要你。 你说什么？ 梅雨琛挑了挑眉，像是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似的，问白思君。 你没看我给你发的微信吗？ 白思君紧张地摇了摇头。梅雨琛轻笑了一声。 我发了几十条微信过去骂你，说要和你分手。 听到这两个字，白思君立马变得脸色惨白。他知道梅雨琛会非常生他的气，但他从没想过梅雨琛竟然会生气到想要和他分手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梅雨琛那么黏他，根本离不开他，正是这样他才有了擅自做决定的底气。然而现在想来，如果梅雨琛真不要他了，那他该怎么办？他在网上见过不少女生作死把自己男朋友作走的例子，而他从没想过他自己竟然也会是作死的那个。 梅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希望你专心写稿。 我知道。我生气不仅是因为你擅自离开，还有一点，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。 白思君一瞬间有些失神。 什么？ 你傻不傻？我发给你的已经是第二稿了，怎么可能还没有想好结局？ 但是你说 我那是故意的，谁让你说我写的是大纲文？还不都是因为你。 你 白思君猛地反应过来， 感情梅雨琛说没有想好结局是在逗他。白思君一下也来了气，这人明明就想好了结局，结果就因为跟他赌气，故意说没有想好，害他那么担心，甚至不惜选择离开，忍受这么久的思念。他越想越气，涨红了一张脸。 你明明写的就是大纲文， 我那是想尽早把剧情写完给你看，反正你看过之后还会重新改稿。 你 白思君一口气憋在胸口，他不吐不快。 所以我离开全部都是因为你。你松开我。 剩下的话全都淹没在了火热的亲吻里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触感，压抑已久的感情一触即发。白思君反客为主地搂紧梅雨琛的脖子，想要把这段时间以来忍受的空虚全都填满。两人不约而同地往房间里挪去，以你的春光转瞬便充盈了整个房间。虽是小城市的酒店，室内的装潢却处处带着格调，置身其中只让人兴致高昂。兴许是太久未见的缘故，两人一刻都不舍得与对方分开。在窗台上一起欣赏外面的江景，在浴室里一起重温对方肌肤的温度。时间的流逝仿佛停滞了下来，两人感受不到其他，只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白思君躺在大床上，一脸生无可恋地望向梅雨琛。 你不累吗？ 一点也不。 梅雨琛自顾自地亲吻着白思君的肩膀。 这段时间去健身房，光练腰负力量了。 果然事后还是得有温暖的怀抱才行。两人享受着欢愉之后的静谧时光，白思君趴在梅雨辰身边懒洋洋地开口。 梅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 梅雨辰轻抚着他的后背。 你姐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。 什么？他怎么找到你的？ 还记得宏图内部对外公布的座机号码吗？ 哦，记得，梁如在接电话。 你姐打电话过去问你负责哪个座驾，梁如问了一下他是谁，然后两个人就…… 梅雨辰顿了顿，懒得说得太细。 梁如有我微信，后来就直接过来找我了。 哦， 原来如此。其实白思君一直都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梁如非常希望他和梅雨琛好。明明梁如对梅雨琛的第一印象应该很坏才对，后面两人还莫名其妙地加上微信，白思君也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至于白佳佳，她的脾气白思君是知道的，她觉得白思君受了委屈，想去替他找回公道倒也正常。白思君有些尴尬。 我姐性子比较火爆，她怎么说你的？ 说我害你茶饭不思，也不能昧。 也没那么夸张。 白思君嘟囔道，他突然想到梅雨辰之前说的话。 你不是说想和我分手吗？怎么又改变主意了？ 梅雨琛在他腰上掐了一把。 气头上的话你也听？ 白思君忍不住扬了扬嘴角，他就知道梅雨琛不会轻易放开他的。 我确实一直很生气，但是看到赵琳反给我的稿件后，我也没办法生气了。哎，老婆凌晨三点还在给我改稿，我怎么生气啊？ 算你还有点良心。 不过你姐早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去见你，我说再等等。 为什么？ 你让我那么生气，难道就这么便宜你？ 白思君挑了挑眉，心想他家这只大猫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记仇啊。